神的话语。我今天的题目其实和你们正话主席的祷告，或者你们的这个今年的主题，其实都是很有关系。我的题目就叫做谁可改变。谁是指哪个可以揸这个主权，改变亦是哪个有这个主权可以去改变。而这个谁字呢，亦是沉又包含了有少少呢是参与性的，哪个可以令到一件事的改变。咁我就係用借用以赛亚书第38章1至5節嚟去讲今日嘅题目。正话你读过嘅经文，姊妹读过嘅经文好清楚解释嘅，就係由第1節去到第5節一段好短嘅经文，但係对于希西家嚟讲係一啲都唔短，因为呢一个祷告係改变咗一啲嘅事实。我专登用黄色的字去重复一次，在大家的经文上面再一个思考。他说那时希西家也病了，病到要死，而当这个阿摩斯的儿子是以赛亚，他是一个先知，他的位份是一个先知，所以耶和华对他怎样讲呢？他就说你同阿希西家讲啦，你当为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为命你的家的意思就是说，趁着你未断气的时候啊，你要回去同你的家人去将自己的后事吩咐清楚。希西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转面朝墙。点啊？佢系做咩嘅动作啊？唔系话唉死就死啦咁啊，而系佢有啲必死喎。耶和华嘅话系必死喎。以西家系一个好敬虔嘅人，当我听到先知代表耶和华同佢讲系必死嘅时候，但系佢点样做呢？佢祷告耶和华，佢将自己以前一生之前所行嘅事展现俾耶和华听。好似一个好似喺个录影带嗰度，哇快手快脚咁样经历展现自己嘅一生一次。佢话我系存一个完全嘅心，亦按诚实行事。我所做嘅嘢系点啊？系你眼中看为善嘅。讲完之后，佢点样啊？系痛哭。圣经入面记载佢嘅，冇再喺度唠唠叨叨喺度，哇喺度啊咧，点啊神咧，你咁样对我唔公平啊咩嘢？佢冇，佢只系痛哭。这个嘅动作，第4節好清楚就话耶和华嘅话临到以赛亚，佢点样讲啊？佢话你去话俾希西家听啦。他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 听见你的祷告，我看见你 的作为眼泪，我增加你15年的寿岁。在这一段来讲，我想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改变神的计划？神是不是曾经讲过话创世之先都是怎样啊？拣选了你。神不是说在这里制造一个人出来，然后就按步行步按步行步这样。神是有一个预定的计划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改变神的计划？好清楚啦，正话以赛亚书都讲得好清楚啦，系咪？希西家本来神话要佢必死嘅，佢又真系祷告，祷告之后，咁跟住点啊？跟住有15年嘅寿岁，系咪咁样？我哋真系可以改变神嘅计划呢？唔好猜测啦，不如大家睇下一啲嘅经，睇一睇入边圣经点样讲。圣经呢原来在里面呢是有250多次是提醒我们祷告是很重要。祷告是什么？正话主席提醒大家在祷告那里说参与回来祈祷会啦， 是不是啊？回来就是怎样啊？是用祷告来承托自己的教会，是不是啊？如果你有信心的，你就用祷告来去承托你自己心里面想希望神成就的事。祷告有几个很重要的，我很简单的讲一讲，是怎样啊？其实祷告是分享你和神那个的生活。在祷告的当中，你是有机会怎样啊？是和神是怎样？是献上你自己的感恩的说话。啊，我觉得生活这么安稳，那么舒畅生活，这个是需要感恩，不是日复一日这样只是领受神的恩典就算。在晚上或者吃饭的时候，面对一些的送菜的时候，难道样样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吗？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咁好 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要感恩。在借着这个平台，祷告的平台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去去认罪悔改。嘿，我有什么罪啊？以前我跟啲老人，有啲老人家去讲福音嘅时候，佢话我有咩罪啊？我成世都好人，我冇害过人，有咩罪？罪系乜嘢啊？罪系亏缺上帝嘅荣耀。你每一日行出过嚟，望掂个天空，啊，有咁靓嘅山水，你处一个咁舒适嘅位置嘅时候，你应该要怎样啊？要荣耀神的嘛。你没做到荣耀神已经是罪你的了、啊、所以认罪悔改不是说我就说是什么大奸大恶杀人放火，而是根本就是说在每一样东西里面，我们都要去感恩，从感恩之中我们去认罪。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少提到去赞美神啊，保罗做咩都唔赞美神嘅？你睇咁多书信入边啊，都冇点样赞美神。保罗唔系用赞美，保罗系用感恩，凡事谢恩。咩叫凡事啊？少少嘢都要感恩。当你一个人每一样嘢都系感觉，唔系自己得嚟嘅，系感恩嘅，系人哋俾你嘅。你的心境会不同的。你的仔女啊，如果你给一啖饭他吃，他就哎呀多谢父母啊。啊，你或者你拖住个 BB 个孙行的时候，哎呀感谢个孙啊，哎呀多谢嫲嫲婆婆拖住我，等我唔使跌倒啊。你每一个小的动作都感恩的时候，其实你是彰显紧神的荣耀。第四，是展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服的一些行为。主权是在神那里，不是我那里。我的主权只是在我的家可以做一些事，我的主权是在我的职位上面，我可以控制一下人家。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用敬畏和信服的行为来将这个敬畏是藉着祈祷是展现给神。最重要的最尾一点是承认神是掌管的模式。我们一生，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一呼一吸都是神掌管。所以祷告是非常之重要。重要还重要，可不可以改变神的计划呢？我想只是探讨这件事，但未开始前，我希望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这个很宝贵的主日的时间，主日求你都是高抹孩子的口，能够讲出你心里面的说话。以上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看看经文怎样讲祷告啦。门徒问耶稣，喂，主耶稣，你教拉比，你教我祷告啦。为什么耶稣跟着就教他主祷文？为什么门徒，你看看门徒很多东西啊，门徒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门徒走去求耶稣教我怎样驱鬼啦，教我怎样做什么啦，教我怎样做什么啦？没有、啊、 信徒只是说你教我祷告、啊、圣经里面记载原来门徒、啊、每一日跟耶稣一起的时候、啊、他们观察到一样很有趣的事，耶稣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圣经里面记载他是望着个天祷告，医治了人之后有时他又会走入去旷野那里祷告，这班跟从他的人发觉有一样东西，这十二个人跟着这一个拉比他发现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啊、为什么原来祷告是有效的，祷告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东西出来的，所以他们先正走去问圣经记载说主啊你教我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就教他们祷告，教他们门徒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父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然后先正求饼，求面包，求赦罪，这个就是祷告的最重要的一个的元素。弟兄姊妹，不要念口往咁样系都喺度念主祷文，翻去嘥一少少嘅时间去认识一下祷告嘅次序。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嗰度好记载嘅，系一个穷嘅寡妇，一个不义嘅官。你哋系有比，你哋听过呢个耶稣用嚟比喻，系教啲门徒话：你识咗祷告啦，你仲要乜嘢啊？要常常祷告，唔好灰心。原来有啲祷告系不蒙应允噶，有啲祷告系蒙应允噶，所以佢就话：但你哋唔好灰心，你哋要常常祷告。你睇个不义之官，一个妇人，日日咁样。摸住佢，捏捏下，哦，缠住佢个不义之官，哎呀，我怕咗你啦，我都要赶少少时间啊。耶利米书好简单，话咗我哋听噶啦，啊，你哋求告我，我就应允你，我并将你所有不知嘅有大有难嘅事指示你。马太福音就好似正话讲过，就系话你要先求佢个国嘅义，一切都嫁俾你。祷告的力量是这么大，再讲下去真的实在太多，正是讲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你的祷告不要缠绕住很多挂虑，然后才走去祷告神，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恩，你要将所要的告诉神，神会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哇，我列了这么多的经文，弟兄姊妹，哇，是不是祷告真的可以改变神的计划呢？买个关子先，这两个妇人不知道你们识不识妇中爱女士罗雅玲女士，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他所不同的地方，我现在讲这两个名字出来，你们真的不识，可能识，但我讲他们的背景，你们可能识。傅中爱女士是滕近辉的第一任的太太，她是患了癌症。罗雅玲女士是罗雅玲女士呢，就是温伟耀的第一任太太，是不是？这两位女士都是癌症过了身的。先讲第一位傅中爱女士。傅中爱女士她当患病的时候，滕郡辉牧师日日都跟她祷告，不止滕郡辉牧师一个人祷告，整个教会都为她师母祷告，不是整个教会为她祷告，整个社区都为她祷告，认识滕近辉牧师人为他祷告。其实在北美洲很多人认识滕近辉牧师，知道师母有病的时候，整个地区都为他祷告。可惜这个祷告有没有蒙英文呢？当太太在医院离开了之后，滕近辉牧师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面对四面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点愤怒。这个是滕近辉牧师他自己的亲口的一个的一些分享。 喺分享会嗰度佢讲，佢好激气啊！翻到屋企，唔垂听我嘅祷告，神医治我太太系一件咁难嘅事啊！如果以一个仆人嚟讲，跟随咗你咁耐，我亦知道你系信实嘅，我亦知道你又有权能嘅，点解我嘅祷告不蒙应允？反而那些坏人那些人啊，那些人呢就真的安享晚年。唉，好激气。大牧都要有时都有人性的。他正在讲这个时候，他说有一些微声进入他的耳仔，安抚了他。他微声就是说，我的仆人，我的独生子儿子，在我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恳切为我祷告，求我挪开他的苦杯，我都没有应允他啊。他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所有的怨恨都完全放低了。第二位罗亚玲女士是温伟耀牧师，他面对太太在病床病到点下点下的时候，他作出祷告，他说，神啊，我太太实在太辛苦了，以他软弱的身体没可能去承受这样的痛楚，求你真的现在一立刻挪开他，带走他。如果死亡是个个都要面对的时候，长短不紧要，现在即刻这个时候挪开他的痛苦。当太太吃了药之后安静了下来的时候，回到医院看到太太在安详那里睡觉的时候，温伟耀牧师的祷告又转了。他说，神啊，哎呀，好在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主啊，你好在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你要拿走他啊。弟兄姊妹，两个不蒙应允的祷告会不会改变你在对神的信心？对你对神入边，是不是我们真的不可以改变神的计划呢？我很想在这里真的要探讨一下。以弗所书很坚定地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先我拣选了你，是藉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你的荣耀是会得着称赞。罗马书讲的主权就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谁刚硬句就刚硬，你们不要抗拒他的旨意啊！你这这个人是谁啊？是竟敢向神强嘴呢？以赛亚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就好像温伟耀牧师祷告那样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在圣经里面很实在的讲出来，我们有时祷告就是想没钱的就想有钱，没命的就想长命啊，在这里祷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如果神真的听了你们话，听什么祷告都应允你，世界立立乱，神有一个的定义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再讲多几句，好像很矛盾，一方面又有主权，一方面又说又拣选了我啊，一方面又有神的计划，一方面又给我可以去怎样啊。你看一看先，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被造的没啊，我们神的旨意是不会被动摇的啊，神在时间上面还是首先的，还是末后全知的解释。另一方面呢，又告诉我们神是有感情的、神又会走来呢祈求呢，我又会改变的、一边又说改变，一边又说不会动摇。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么矛盾的呢？如果再加上一些很多的术语，有什么自由意志啊、自由选择啊这样，哇，如果你告诉我我的祷告是没有是什么都被人是被个全知的神定了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意义？其实人生如果你简单去看一看它， 我觉得就其实好似一条弯路咁样，向上嘅弯路。你愿意踏出一步，你又会睇清楚一啲，神又会展现一啲嘅嘢你睇。唔好话我哋，哎呀，我55岁啊，有啲话啊，我60岁啊，有啲话我65岁，有啲甚至话我70岁。摩西120，琴日睇新闻报告，最长命人嘅系122。啊！而家仲系活着嘅116，我哋唔使去决定自己将来几多寿岁，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我哋愿唔愿意继续向上行。靠咩向上行呢？答案都俾咗你啊！靠祷告，神承托我哋，我哋好似一只向上行嘅路，我哋唔知道前面嘅路系乜嘢。我哋有时可能被疾病嚟缠绕我哋，又有啲好似交通意外啊啲嘢嚟惊吓我哋，再加埋一啲，哎呀，一间特朗普又冇签约啦，又跌咗啦啲股票，惊吓住我哋。如果我哋勇敢啲，靠住神嘅带领，藉着祷告，我哋每一步向前行，神会开我哋嘅路，展现一条新嘅路我哋行。我认识一个老人家75岁，佢喺教会嘅侍奉就系教一啲唔识讲国语嘅人讲国语。佢话喺入佢个门口嗰度，佢有个英文字写咗度好得意啊 ，Please bother me， 叫鼓励啲老嗰啲后生仔啊学讲 学国语啊，所以佢话你 bother 我啦 ，You please bother me。唔好停留喺我哋一个阶段入边。如果你哋今年嘅主题系扎根主道的话，嘅扎根就系话你扎咗个根之后啦，就开始要出拳噶啦。唔好停留扎根啊，一路扎到只脚断啊，都系扎根啊。扎到咁上下要开始出拳噶啦，啊就系咁啊，活出基督嘅生命，踏出一步。好多嘢可以做教会，就算你做唔到好多，哎呀我病啊，我又咳啊，我又咩啊，又唔舒服啊，只膝头哥又痛啊，行唔到啊，祷告得啦啩，承托教会啦，啊，可以做好多嘢。其实祷告有时讲到就系话神嘅视野喺上面望落嚟，我想解释一下，其实神冇影响我哋嗰个嘅，佢系全知，但佢冇影响你嘅选择。佢就好似山上面好高咁样望落嚟，而我哋就系行山嘅人向上行。我哋向上行嘅时候，我哋前面有嚿石，我哋又唔知转左定转右。我哋前面有个树林，密到咩咁样，我又唔知前面有冇野兽，我又唔知转左定转右。其实你的转左转右就是你的主权，千祈不要说我没有主权，千祈不要说我们没有意思。我们一路继续选，我们有选择，我们选择向左定向右，我们选择接受定不接受，我们选择我们信有没有价值，人生有没有价值，这些是我们的选择。神在上面就是这样带领我们，我们就在上面回应，就是这么简单，不用这么多超然大志啊！咩预定论啊啲嘢，祷告系基督徒嘅权利，亦系基督徒同神沟通嘅方法。其实神好似俾一个行山者嘅一个嘅手提电话你哋，用现代人讲嘅就系、是，你揸住个手提电话，你啊，总之你唔掂嘅，你啊，你当 GPS 嘅，你啊揿啊，神啊，我应该点样做？神啊，你带领我啦！神啊，你的心意是咁，我的心意又同你好唔同。我想发达，你又好似前面啲路唔系俾我发达。哎呀，我神啊，你我可唔可以寻求下你的旨意？一个手提电话，日日啲后生仔揸住手提电话，都系想了解一下我人哋 like 唔 like 我嘅啫嘛，系咪啊？系咪啊？咁我哋而家揸住个手提电话，就系听神嘅话。原来我们就是你越同神有沟通的时候，你就越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更加明白神在你的心，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什么计划。不要停在这里， keep going， keep moving， 你越 moving， 神就越会咩？神系有回应你嘅。我哋唔使话啊，佢嘅旨意预定咗系咁啊，预定我七十岁啊，而家我都69年364日啦，冇呢啲嘢噶，绝对冇。有一个小女孩15岁叫 Ada， 中文叫做吴妙娴，细路女，佢患咗病，这个病系差唔多到好末期，国星。这个的癌症协会问他的心愿是什么，这个小小的15岁的女孩，她说我很想去迪士尼乐园，给她一张门票，她带她找人带她去迪士尼乐园。这个小女孩在这个时间，她早期未认识神，但是通过带她去的一个姊妹，他竟然写下了一段的说话，我将他抠了出来。头一段说话都挺伤感的，他说生命中就好像在迪士尼乐园那里玩耍一样，各人拿着一张入场的门票，但是呢买票的时候你的时间已经被决定了，那个职员告诉他，我们9点开门，12点关门，是讲定了，不可以改。当放完了烟花之后，烟花放完之后，好开心，在那里看拍掌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人都要离场，回望这个被人家称为人间的乐园的地方，真的有点不舍得，离开的时候真的有点伤感。人生好像真的没有自我的选择，长短，生出来含着金锁匙出世，一生出来就是贫民窟一样，可以有喜亦可以有悲。但是在这里好在，好在这个女仔写话，好在有一样东西，我有选择，我就选择去接不接受神的救恩。当我选择了之后，我就有机会向神祷告，感谢神。这个小女孩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了已经，但是她的心是永远都，她的说话都是流传。就算我今日做个宣教士，看到一段这么小的经，这么小的分享，都是打动我的心。祷告救恩是很重要。我的结论就是说，神是有两，好像有两个的属性。第一个属性是神是全知的，神是不会改变，神是有计划。但是神呢，他是愿意和你建立一个关系。这个神不是格外观火的神，不是说你死你事，制造了创造了你出来就放低你不理你。他是愿意和我们沟通，给祷告，藉着祷告你会明白我们。所以我们要珍惜他，甚至是爱到我们什么程度啊，他道成肉身来和我们一起受苦。在人看来，我们希西，你看到希西家，他祷告之前祷告之后有很大的分别，在他个人来讲，在他的生命来讲，实在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我又告诉你，神是既然是全知的，既然又是全能的，就是连你的祷告他都知道，你不祷告神又知道，一切是计划了。神望下来的时候，希西家将会怎样，有病，将会要死，神会跟他说你一定死，但是神亦知道希西家会对着病墙痛哭，然后讲出他自己的心底的说话，神亦知道会给15年的受税，他一切是计划的当中，神是没有改变到东西，但是你的祷告改变了你自己的一生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最后我藉着温伟耀博士一句的话语来结束我的今天的信息。他在人的角度来讲，祷告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在全知神的角度来讲，神是没有改变到东西。你要分清楚，是神的角度去看， 同埋人嘅角度去睇，唔好混淆咗神同人嘅角度，两边捞埋一齐嚟睇，咁你就会更加清楚祷告嘅作用有几重要。佢话两者好似相悖，但系又好似并存。我所今日所讲嘅信息系咁多，大家希望能够系真系翻去再思考一下。啊，我哋再低求咗一个简单嘅祷告。慈爱的恩主，好感谢你，感谢你赐俾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祷告嘅权力，有权利。主啊，我哋希望能够珍惜呢个咁嘅恩典。我哋有咩事，我哋系扎根喺主你嗰度，我哋愿意系继续嘅成长，用祷告嚟承托，嚟依靠主，一步一步走向我人生嘅路。求主保守。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